天道教金牛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刘美英2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上阐明了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这是为早日争取自主统一事业最后胜利而打造纲领性指针的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他提出祖国统一任务和方针，指明了旨在根据民族的意志和利益去最光明正大、合情合理地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方向和途径。要接受他在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作为一个号召全体同胞奋起投入自主统一事业、争取最后胜利的爱国行文，高举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旗帜，团结一致，献出一切力量，建成一个统一祖国。我们将加强同南朝鲜的天道教徒等各政党团体的接触、来往和连带联合，团结起民族的力量，来大力展开共同斗争，打开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我们民族粉碎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的种种恶毒挑战，向着自主统一事业的最后胜利奋勇前进，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民族的这一阔步前进。天道教青牛党将在这条路上努力尽到自己的莫大责任和本分。